不但不在你这儿吃饭了，可能你还把客人都得罪走了。啊， 这么严重吗？ 嗯，那不，你要不信嘛，咱们俩人就成样成样。 可以呀、啊。啊，怎么成样？ 你来那客人。嗯啊，我来我兄弟。啊，咱们俩试验试验。 好啊，啊，我当那客人。 哎哎，咱们试验试验吧。 来， 啊，好好，哎，您刚来 啊？刚来。 您请坐。 啊，我哪坐呀？我啊，什么连把椅子都没有。 不是，在那比划就行了嘛。 好 啊，哎，您请坐。 好，行。 您没吃呢吧？ 我吃了那饭能上这儿来吗？ 啊，对，没吃呢。这您今儿没事啊？ 哎，没事。 您就一个人啊？ 哎，一个人，就一个人 啊， 一个 人。您还在那儿住呢？ 啊，没搬家。 在哪儿住啊？ 呵呵。 啊，您在那儿住呢是吧？ 哎， 您我 在锦州街。 哦，我。您家里几口人呢？ 我查户口呢。户口。 哦，这还有谁啊？ 一个太太，仨孩子。 哦，您结婚了吗？ 废话嘛。 对，结婚了，是结婚了。结婚了。 什么跟什么呀？ 这你所以说吗？我说他不会说话吧，这就是没有锻炼。 哦， 哎，这只要一锻炼就行了。老师傅也是跟他这么说。 嗯， 铁蛋呐，客人到咱们这儿来啊，主要的是吃饭。 嗯， 咱们这个说话呀，必须得有分寸。 嗯， 要说得恰当。 哎，让人听了顺耳。 哎，最好呢，咱们不卖苦脸饭，客人来了，咱们让人笑着来，笑着走。 哎，这个省事 啊。什么省事啊？ 嗯， 这会笑的客人看见了是自然的，这不会笑的还不如不笑呢。 啊，这简单吗？ 啊， 你越说越难了，可是。 哎，不是，您要是不会笑的，这客人什么也不吃了，能让您给吓跑了，你信不信？ 那我不信 啊。 这有什么呀？ 不是，你怎么老抬杠呢？你不信没关系，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可以啊，这你沿着越说越难了嘛。 好好好，您刚来 啊？刚来啊。啊，这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您请坐。 好。 这您打算吃点什么？ 我什么也不吃，你有神经病，我跑了。 所以说嘛，我说他就不会乐嘛。 啊， 后来我兄弟这么一想啊， 没关系，练。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 是吗？没第二条路走嘛。 啊， 这怎么练呢？ 哎，这个每天只要没事啊，就冲着这个大镜子乐。 哦，哎，这也是个办法 啊。那大镜子里呢，那就是顾客 啊。 您刚来，嘿嘿，您请坐。嘿嘿，您吃点什么？ 行了，别乐了，你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这是老师傅也是这么说。那这铁蛋呢，这个乐呀，这可不是技术，这是要让他发自内在乐出来呢，要真实的，要自然的。这就是你这样乐啊，这乐一辈子也是假的，不自然呢。 不错呀。哎，这在脸上啊看得出来。 哎，可是我兄弟他自个儿努力啊。 嗯， 再加上老师傅的指导 啊， 这才乐好了。而且呢，每天都有不少的这个老客人呢去照顾我兄弟他们。 哎，你瞧，哎，好啊。 哎，好不是吗？ 啊， 过了几天又闹笑话了。 又闹什么笑话了？ 有位老先生啊，他上那儿吃饭去。 啊， 这位老先生啊大概有六七十了。 哦，上了年岁了。 哎，这个腿脚啊都不大利落了。 你瞧， 牙口呢也不好了。 嗯， 六七十岁了嘛，是吧？ 啊， 就这个右边还有一颗牙。 哦，硕果仅存了。 哎，这个老先生呢想上饭馆吃点软和的东西啊。我在这个家里头吃东西啊，老是不对我这牙口啊。今儿个我到饭馆呢，去吃点什么吧。 对，换换口味。 哎，这刚一进门呢，正赶上我兄弟在那儿招呼客人。 哦， 哎，我现在好了，现在也知道怎么乐了，乐着就过去了。哎，老先生，您刚来啊？哎，是啊。哎，您上楼吧。你说什么？ 请您上楼。 好，上楼啊？你背着我上楼啊？啊？我走道我还摔跟头呢，我还上楼啊？上楼我就楼了。 对，这倒是。 哎，那干脆咱们就楼底下吃吧。 对了，就这儿吧。 哎，对，老先生，咱们您老先生您吃点什么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啊？ 问问吧。 哦，您要吃菜啊？哦，那我们这儿可最齐全，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才这样的。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酒迷》。 今天呢，咱们哥俩谈谈酒吧。 哦，谈谈酒 啊。怎么您能喝吧？ 我呀，那不能用能字啊，只能说会喝点，没量，喝不多，凑热闹。 那最好 啊。 这个酒是谁发明的您知道吗？ 古人杜康啊，杜康造酒刘伶饮吗？ 对，据说呀，当初的酒里头啊加了四种骨头。 嗯，哟，哪四种骨头啊？ 有蚊子骨头 啊， 猴子骨头，狗熊骨头跟老虎骨头。 怎么知道加了这四种骨头呢？ 改天呢，您留神，您注意 啊。 那天天喝酒的人呢，刚开始喝没什么，只要喝的一过量，那骨性就发作了。 哦， 明明只有四两的酒量，要是喝五两，这毛病就来了。 哦， 大哥，我这人呢，没别毛病，就是啊，还喝几泡。哎，这个酒嘛啊，这个有个意思啊。得，前三皇后五帝迪斯科歌仔戏，他全想起来。在你耳朵旁边啊，嗡嗡嗡嗡嗡嗡，这就没个完了。 哦，您说这个就是 蚊子骨头发作了。 哦。 再继续喝一两，得，这脸呢也变成茄子了，这脖子也粗了，又挠腮又抓脸。 哦，您这个是 猴子骨头犯劲儿。 你瞧，哎，是。 如果接着再让他喝两杯， 怎么样？ 他是又伸手又动脚 啊， 这嗓门也变了 啊。 哎，大哥，我呀，就是爱喝两口 啊。哎， 喝好，甭说，这是那狗熊骨头折腾的。 对，这时候啊，您可千万别让他再喝了。 如果他要是还喝呢？ 那您赶紧跑吧。 怎么呢？ 等他那老虎骨头一犯了劲儿啊，你非挨揍不可。 哎呦，我受不了。 要不怎么说这喝酒，喝多了他会害人呢？ 哦，这么说。少喝点可以， 当然可以，这个酒啊的确是药，少喝呢有好处，它可以疏菌活血嘛。 哦，别多喝。 对，喝过了量不但对身体有妨碍，而且还耽误事儿，酒醉如小死啊，喝醉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